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hicker like.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今天早上我相信各位在路上需要最需要做好的是调整心态， 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支持和我们的笑声。 哎，没错啊，您就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啊。 哎， 因为今天路上一定会特别堵。 是，没错没错，大家耐心心来哈，千万别着急。 因为今天是开学以后的第一个 上学日， 第一个上学日 是。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然后路上也有交通管制等等的，所以大家就不要着急了啊。如果说这种天我估计迟到了，各位老板是吧？你老板这个时候就体现你。管理员工的这个手段的时候到了， 是吗？ 对吧？这种天就直接，哎， 就不用上班了， 哎，不用上班， 不能明说，是吧？不上不上无所谓， 哎呀， 打不打卡也可以。 哎呦，我天哪！来，高雷，你什么时候办过公司？我这去。顶多当然我得赶紧入职、啊、顶多我估计坚持三天就得倒啊，是这样，就是吧，老板这种天迟到啊、就可以大度一点啦。 对对对对 对,、 啊、对， 是不是？也就是平时呢，比如说迟到一次 啊，你说 迟到一次咱们扣个1000块钱， 嗯， 这个呢咱们迟到一次扣500，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990吧，好吧。 你这抠 大度一点，大度一点， 大度一点，对对对，哎、10块钱，午饭有了。 哎，那个今天跟大家咱们聊点什么呢？ 啊， 因为今天确实是这个叫开学以后的第一个上学日， 是是是 啊，我们估计现在还有很多小朋友应该 还在路上。 应该在路上啊，那如果你在路上，同学你可能迟到了啊。那个我们今天聊一聊，如果提起上学 啊， 你首先会回忆起来什么事情？ 天哪，又该见到我， 想到什么？ 又该见到我们班主任了。 哎呦，你班主任谁呀、啊？ 班主任干嘛呀？好多班主任呢。 哎，谁？你最难？这，你就说一下子能想起来谁？或者一想起来 教政治的李岩老师？ 为啥？ 他一上课就。同学们，我们今天跟你们说两件事，然后这两件事就能讲一堂课 哦。 然后他讲政治课，你知道吗？特别的深入浅出，特别的好， 是吧？ 啊， 哎呀， 真的， 哎、 业务水平水准， 业务水平 就特别的， 业务水平。你们这个老师是烫上的， 我嘴差点中风了，你知道吗？ 好家伙，这 李老师好， 这就是害怕和紧张啊！ 对对对对对， 李老师他肯定内心不是这么想的，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套出真话的啊，好吧？对，就是其实你看高磊可能是想到的老师 哦，害怕见老师。 然后那个我首先想到的说，如果让我 旁边 说是上学的话 啊， 我就想到的就是 旁边班的 同桌 学校的。我还说跟你说个旁边班的，还绕一点、你说你直接来个同桌、同桌叫啥呀？ 这哎，就时间 叫美女是吧？ 已经很久了，对，只记得他们的容颜，不记得他们的姓名了。 哇， 容颜已经模糊了。像我觉得长得像那个什么刘亦菲啊， 刘亦菲、 林志玲、啊， 我还是喜欢王祖贤。 哦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王祖贤， 还有 对 周慧敏。 周慧啊，哎，你说的基本咱们都是一个类型呢。 周慧敏 啊，瓜子脸， 对对对， 长发飘飘， 哎呦， 大眼睛，哎呦， 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你就是想见同学呗，美女同学呗。 没有，其实就是、 啊、 那个，其实上学的时候有很多难忘的事情， 啊、 对吧？有比如同学大家一起这个踢球 啊、 又到了那个时间啊。然后那个说一说吧，如果提到上学，你能想起什么？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跟我们保持互动是有奖品的。 什么呀？ 对对，本节目奖品由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 哎呀， 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俩小时送货上门。 对， 电话您记好了，5288-6111，5288-6111。 对，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今天想要拿到螃蟹的话，您就是你表达您，如果你想要螃蟹的话啊，您就是在跟我们的互动内容后面 怎么着， 要说一说你会想起什么来，以后互动内容后面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哦， 我们就知道啊您是要的，然后到时候我们会 这个抽取啊，跟大家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尊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那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进去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321，52886321。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呦，这什么动静？这是 我刚刚看了条微信啊， 你的同桌来了。 白浩洋说：“那我现在就是一名学生，我提醒你们一下，近明两天，有学生是不上学的。因为 哦，我知道是大学生啊。我们家里边有上大学的，他们都是9月10号以后，甚至9月15号左右才正式开学的。但是中小学。” 是今天准时上课。 今天准时上课。 哦，好。来关注一组生活资讯啊，市交管局提醒，今天是开学后的首个周一早高峰，早间7点后主干道的车流量会明显上升。东西部234环路的南北方向，这个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京藏、京城、京港澳等高速路，以及莲石路、建国路、辅石路、京顺路等道路的进京方向会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况。另外早间上学高峰，东二环广渠门桥区，还有这个北四环中关村桥区、西三环航天桥区，还有这个西四环正阳桥区、万泉河快速路，以及平安大街、天秀路、玉渊潭南路、玉泉路、永定路等校园周边道路车多，通行缓慢。8月15号之后呢，这个8点15分之后，这个学校门前道路的交通状况会明显好转。 对对对，大家还是早点出门，是不是？明天又是4颗9限行，可能车多又会多一些，是吧？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了。根据北京铁路局，暑运期间该局呢共计发送旅客是6380.3万人，那么其中呢高铁和动车组发送3300.8万人。北京铁路局始发列车旅客乘坐普速和高铁客流首次是发生了逆转。高铁和动车组旅客呢占比高达了51.7%。那么另外据了解呢，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共7天，目前呢已经是可以预定部分时间的车票了。那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国庆节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 还有在老丰台火车站东边大概约1公里，全新的丰台站站房即将拔地而起。新丰台站是国内首个采用普速高速双层车场设计的铁路枢纽。按照目前的计划，新站预计于2020年底实现普速车场1至15道开通，2021年底全面开通运营，旅客年发送量将会达到7000万人。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9月1号开始，北京市最低工资上调120元，由目前的每小时不低于11.49元，每月不低于2000元，上调到每小时不低于12.18元，每月是不低于2120元。包括加班费、应缴纳的五险一金等4项，并不能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要按规定另行支付。 再来说一下，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和一审稿相同，个税起征点仍维持在每月5000元，但在专项附加扣除中又增加了赡养老人一项。新个税法将于2019年1月1号起实行，不过自今年10月起将提前适用新起征点和税率。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至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即将是印发实施。那么今年的秋冬季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呢要同比下降 3% 左右，重度及以上的污染天数呢要同比减少 3% 左右。另外生态环境部要求环保督查执法过程中避免一刀切，以保护合法合规的企业权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提到上学你能想起什么来。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we see what we've become, in the cold light of day we're a flame in the wind, not the fire that we've begun. Every argument, 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e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 I want to change my mind, 'cause this just don't feel right to me. I wanna raise your spirits,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no that means I'll have to leaveHello， 各位，看看大家都是在说什么啊？丫头说了，如果提起上学，那我就想起我老公背着书包，一只手推着自行车，一只手插兜里，看见我以后咧着大牙乐的样子，感觉特猥琐。那这后来怎么还成你老公了呢？是因为成了老公以后回想起来才猥琐，是吧？我老公啊，如果提起上学，那肯定是想到请家长。然后我婆婆从学校一直数落到家，还有她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啥都得让她蹲门口写作业去啊。 那时候太调皮捣蛋了，可能是。 但是你看，就那个画面，有没有特有点那种动漫里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插在兜里。然后冲着他暖暖的 咔坏坏的笑一笑。 但是你看、关键人现在成老公了。 对，你服不服吧？ 对不对？ 对不对？人再坏你是不是跟人家了？ 是。 你还说人家干嘛？ 是不是？你看人就把一个有一个把王祖贤娶回家的，对不对？ 齐峰说了，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就为了凑个热闹看个热闹，我从教室的窗户就跳出去了。我的妈呀，几层啊、结果被班主任朱凤宝老师逮个正着，办公室罚站了一个小时呢、各种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我想要大招。 你现在初中犯的错误啊，这个叫什么挨的批评，现在要大闸蟹给补偿啊，是不是、 不给。 没有我们看看啊，一会儿能不能抽中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CC 说了，我家娃儿今天一年级第一天正式上课，老师让准备的东西从昨天晚上到做梦到今天早上反复在脑子里转啊转啊。哦，你看这孩子啊也是第一次上课，已经开始就他们充满了各种憧憬和期待。 是 老师布置的作业已经开始认真准备。 哎呦，真是 说希望孩子在人生新的旅途当中，不求事事顺利，但求自己内心强大，遇事越战越勇。宝贝儿，加油！ 越挫越勇，对不对？ 这还给自己这个宝贝儿送祝福的啊！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啊！小宝贝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又看妈妈多这个不容易啊，是不是？ 接下来这条呢，你们就别听了。刚才那位宝宝，因为云就说让我想起了考试。 宝宝 刚说越挫越勇，就说考试。我最悲哀的事就是想起了我的班主任钱老师，我最喜欢的老师。现在想起了那个时候年少轻狂的我就想， 就想笑。 对， 宝贝儿啊，就是尤其刚刚就是现在应该跟妈妈一起上学的这个宝贝儿哈，是这样。7:48了，如果你没有下车，你跟你妈妈说，妈妈我迟到了。另外你在人生路上困难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考试你会遇到很多，加油啊。来看看啊，还有这个一位叫荒先生就说了，提到上学的第一反应是每天都能打篮球，现在工作了没时间没场地没体力。哎呀，怎么突然觉得满眼都是泪？你们能不能来个螃蟹？ 关键你是没体力吧？ 接下来 说中了对吧？ 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上班 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下啊！为了净化网络环境，压缩黑中介通过互联网不当牟利的空间，8月9号，市住建委联合市工商局、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等15家主流网站，要求上述互联网平台在2018年9月1号前，对照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要求自查整改，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目前，新浪乐居、链家网、21世纪不动产等主流互联网平台已经提交了自查报告，搜房网、麦田在线还在进行自查自纠，尚未提交自查报告。本次下架的学区房、群租房等违法违规房源信息共计92万条，冻结违规用户账号数量大概7万个。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表示，今后对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检查将会纳入日常执法内容，依法查处发布违规房源信息的房地产中介，同时对把关不严的互联网平台网站给予公开曝光。哎呀，后面应该再加两字嘛，光曝光能行吗？ 那怎么着？ 关停， 直接停。 哎，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热点消息哈。 嗯， 随着开学铃声的响起，2018年暑期档也正式收官。 嗯， 据初步统计，截止到8月31号的24点，那么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是达到了174亿元， 哦， 比去年增长了超10亿， 嗯， 再次刷新了同档期的历史记录。 嗯， 但是高票房之下有进步也有隐忧啊。 比如说去年的，应该是去年暑期档是战狼是吧？ 对，战狼二， 这一说的话已经是去年了， 一年了呀。 哦，但是今年票房还是有增长的啊。那个，这主要源于多部重量级影片的集体发力，像今年的暑期档冠军《我不是药房》啊，不是，我不是。对不起，嘴飘了。我不是药神，票房31亿啊，连起来了叫我不是药房31亿。那个， 你确实不是药房，你啊，我是老中医，行了吧？ 这个亚军是《西红柿首富》 哦， 对吧？25.2亿。 对 啊，这两部影片为整个暑期档贡献了30%票房啊。还有《侏罗纪世界二》啊， 嗯， 还有一出好戏《巨齿鲨》。都过了10亿，位居第二梯队。还有摩天营救蚁人二、狄仁杰之四大金刚、邪不压正、爱情公寓、动物世界6部电影的票房在5到10亿之间，另有10余部电影票房在1到5亿之间啊。 对对对。那去年其实刚才这个差点说成爽帅也说了哈， 啊， 是一篇独大啊， 嗯， 战狼二50多个亿啊，56亿也不是57亿。 哎， 其实暑期档本该是国产动画的必争之地，但是今年主打武侠中国风的像风宇宙在人物画风啊故事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嗯， 最终票房啊才报收了 1.2 个亿、 嗯， 不及呢低幼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3的票房成绩，还真是可惜了。 你要说这个一点几个亿这都是厉害的了， 哦， 你像最惨的应该就是阿修罗了吧， 是吧？ 应该最奇葩的也是他吧，上映3天撤档是吧，总共票房收入不够5000万，但是呢只号称筹备6年投资7.5个亿。 对呀， 你这个是吧， 满赔呀， 啊，哎呦，哎，就光看见满屏挣的，哎，你也得看看那些满屏赔的， 是是是， 挺不容易的这东西， 啊，而且呢其实啊这个如此多的影片频繁的更改档期也暴露出了市场的不成熟， 嗯， 很多片方呢早早的就把宝压在了热门档期上，又担心竞争力不足就屡屡的跳票，但是市场是残酷的，如果影片您质量不过，过硬，即便是更改档期，改的别的地儿也很难有大的起色，甚至是越改越凉了， 嗯，对 对吧？ 哎呀，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啊，干什么都不容易， 啊， 是吧？你看，有干挣钱的啊，也有赔钱的啊，所以今天早上咱们就不去想那些了， 就说说赔钱的事儿呗。 咱们 不是这事儿是吧？ 咱们回头看看吧。回头想想咱们学生时代，如果提起上学来，你能想起啥来？ 哦， 好 吧，一说开学，一说上学，您首先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对，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这首歌送给正在路上狂奔的各位。 哎呦，看看啊，我的小朋友就说了，想起上学，让我想起了中午和闺蜜冲进食堂吃完饭，赶紧买个榛果粒或者是旺仔牛奶，就去操场篮球架子底下 干嘛？ 坐着看喜欢的人打篮球。 哎呦， 哎，这画面真美。哎，就我们打篮球的就喜欢这种女生。 哎呀，是吗？ 虽然我知道她坐那可能 不是 看我的，但是我也要好好表现。 哎呦， 哎， 万一有那不开眼的，是不是？ 对不对？你要不看我拿球砸，对呀。 但是他们暴露了年龄。旺旺豆奶应该是 旺旺豆奶 是吧？ 旺仔牛奶， 旺仔牛奶应该是2000年以后的产物了吧都。 哦， 2005年以后的产物了吧？ 是吗？ 很小啊，他们应该。 哦，对，牛奶不是很研究，不是很深啊。好， 来 ，Remy 就说了，上高中那会儿，我呢直接没经过老师的同意，私自换座位，我就挨着窗户坐去了。 哦， 结果呢，老师眼尖呀，就被老师发现了。就说那谁，哎 ，Remy 啊，你怎么坐这儿了呀？ 哎呀哈！ 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直接回答老师说， 老师，我有点晕车。 你是晕老师吧你？ 不是，好晕车，你，哎，你这个不行，你这个发展起来，长大了是不是就是那个高铁占座那哥们儿啊？ 别这么说人家，真是啊，人家体质，人家是当宇航员的体质，坐在那儿都晕，他要动起来就不晕了。 是吗？你少来，宇航员都是坐那晕的。 我也不知道，我就瞎 胡说八道啊。还有一位新朋友啊，今天早上好多新朋友跟我们在这互动。这个 David 说了，第一次互动好紧张，每次都是看见老婆和你们互动。今天他挤兑我说有大闸蟹，让我看看能不能中标。我上。是这样，好，这个加油加油啊！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张通州潮白河旁别人老婆的照片，让我对那片拍摄地很向往。本身业余爱好也喜欢摄影，就去了潮白河旁蹭拍。每每看见有摄影工作室，就凑过去学习和蹭拍。现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感觉能边娱乐边工作真的很惬意。也就是说，他以前看到了一张。就是肯定是比如说女孩的在潮白河的照片， 照片 她觉得特别美， 吸引她了， 然后呢她就去了，然后就拍。你现在的媳妇儿是怎么拍来的？ 肯定不是这媳妇儿了，另外一个媳妇儿。 什么叫另外人？就这一个、 啊、哦，对，就这，反正不是俩人。 David 说、啊、我还是不互动吧，这个打闸蟹代价太大了。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一开学您会想到什么哈、 啊、提起上学你会想起什么 啊？ 另外想要大闸蟹的话，互动内容后面加手机号啊。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依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古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心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继续保持区间运行，并伴随小幅反弹，亚盘迎来了一波小幅的拉升，金价重回每盎司1200美元的上方运行，随后是缓慢走强，录得日内高点每盎司1208美元之后再次回落，最终呢是徘徊于每盎司1200美元附近。那么今天呢，因美国劳动节市场休市，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卡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呀，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您一提起上学来会首先想到什么？ 哦， 很多人 是吧， 想到了一件事情。 什么？ 他们这么一说，我突然也想起来了。比如说芋头 啊， 他说了，提起开学就想起上小学的时候，一开学就去操场拔草，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你没有吗？ 没有。 你看 我们学校的操场， 对，这个它是贵族的，然后呢 我上的一顿中学是吗？ 对， 没有开玩笑。 然后呢都是塑胶的操场。 没有，还真不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学校也挺艰苦的、我们那个时候日坛中学它没有一片成片的这个操场，我们上体育课都是去日坛公园上、我们后来也改造、 是，那你是不能拔草你要是把日坛公园的草都拔了，对，这也不太像话。 然后我们当时是没针儿的操场、一跑起来风生水起，感觉、你知道吗？ 那个这个拔草，这个很多人的记忆、 是吧？ 就说都会去除草，然后呢，而且分片的那种大荒草，经过一个暑假，长得得有一人高、那种大草。哎呦，我天哪！所以这个回忆，对啊， 有啊。来，再来看看哈，这个躲进云端说了，上学我就想起了我是英语学渣同桌。每次听写都会给我抄题，提问呢会用书挡着点给我小声说答案。 哦， 同桌是学霸呀！ 哎呀， 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同桌，真是特别遗憾。我想要大闸蟹。 哎，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要见同桌。 你知道你为什么成为英语学渣吗？ 啊，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帮你，你知道吗？ 就是， 对吧？你这一般就是这种的，就自己都不动脑子了。 你把这拐杖扔了， 哎，我有同桌，我考试有他，提问有他， 对， 我干嘛要学？就是、 太过分了！ 你看那个，所以你就找到他，然后呢，好好的骂骂他。 我就是那个英语学霸 啊！呸！那个还有马蓉说了啊，主持人你们好，太喜欢你们节目了啊！开学让我想起了初中那会儿，我抽烟，哎呦，那时候不应该啊，抽烟被老师发现， 哎呦， 然后这时候老师就闻到我身上的味儿了 啊， 就问，哎，你等会儿，你高磊，你身上烟味儿， 高磊 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 大帅给我的。 你上一不可能，大帅那么好的学生不可能抽烟。然后呢，这时候 老师你有偏见。 这时候高磊就说。是中午我爸抱着我午睡的时候他抽烟，所以我身上有味儿啊。 我倒没说是我妈抱着我，是吗？ 然后老师说，你都这么大了，你爸还那么稀罕你啊。 哎呦， 然后说现在想起来这些理由太幼稚了。 对呀、就跟刚才说换座晕车似的。 对，真是啊。 韩小花说了，高磊大帅一定要读我的，我老公到了单位都不让他下车、一定得听完，好，马上读。他说一说到开学就想起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的三个姐妹、一个北京的，一个东北的、还有一个福建的， 每次刚开学的时候，宿舍就各路的普通话混合出现。北京的姑娘听得很抓狂。好怀念那个时候，大家每天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转眼毕业五年了，相见越来越少。不过庆幸这份感情还在。 你看看看看，想起了自己的舍友， 是 吧？还有一位想起了自己的老师的 哦。 然后有一位啊，我刚才那个，哎，这太多了，一下子刷起来。就是有一位想起韩老师的，你等会儿我找找啊。 哦、 啊，对对对 啊，谁？ 你先说，你先。 李环就说了，我也是日坛中学的，我怎么没有印象？日坛公园上体育课，您是哪？我是90年代初那一届的。 怎么样，高磊？我跟你说，高磊上节目，他只要一说自己学校，一定会碰到校友。来，你说吧，日坛，你撒谎，你肯定是啊，就上 的真的是90年代初那样。 你撒谎，你肯定没去日坛公园上过。你是不是逃课去的日坛公园？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那日坛中园，日坛公园最中间的那个叫什么坛来着、 啊、 就是那个拜日坛那个地方。 你们围着日坛跑、啊、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能进去呢，不用花钱、 哎、 不用买门票就能进去、 啊、 我们绕着那个祭拜那个坛我们跑步、 哦、 然后我们在那个坛上做这个广播体操。 哎， 真的是，我没有瞎说，没有瞎说的。 好， 有没有我们那一届的？那几届 有没有在日坛公园上过体育课的啊？ 我的天， 来把门票补一下好吧。 好 吧，来看，我找到了啊。风间说了，上初中那会儿最盼着开学，因为可以看见我们的语文老师、 哦、 人送外号大老韩，一身随意退休装，满头白发，大裤衩，老布鞋，他能把语文课本，比如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样的课文编成3级评书给3天讲完、 哦、 说哎呦我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嗯嗯嗯， 我后来严重偏科也是受这位老师的影响，现实中的扫地僧啊，本人低调的不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已经失去他的消息好多年了，好想他呀韩老师，谢谢你，如果我中了大闸蟹我一定联系您给您送去。 是， 那我觉得是这样吧， 啊， 就送给他了， 送给他了， 风间， 没问题， 你必须给你说到做到，好吧、 啊？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这个新朋友、老朋友都互动的这么好，我们把炸闸蟹送给你， 嗯嗯， 哎，你说了你要联系韩老师，那好，我们等着你后续的故事， 好消息， 好吧， 好吧，啊， 那个大闸蟹送给风间今天的，当然没有得到的朋友不用着急啊，因为我们大闸蟹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啊，你每天一份，但大家积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说一说吧，亚运会昨天晚上闭幕了。 闭幕了、 杭州市市长也接过了会旗，亚运正式进入到了杭州时间啊。 哇，未来4年之后是吧。 哎，对对对。当然我们来盘点一下吧，今年的亚运会的整个的情况啊。亚运会奖牌榜咱们是132金289枚奖牌，傲视群雄啊。 嗯，但是比上一届好像还是 少了一些， 少了一些，是不是、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就是咱们亚洲各体育强国都能够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争金夺银，证明咱们体育、整个亚洲的体育进步了。 嗯， 是吧， 对对对对、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些精彩的瞬间，什么巅峰对决、 哦、 像徐嘉余100米仰泳 PK 入江、 哦、 对吧，还有男女4×100米中日对决、 哦 啊、还有苏炳添大战小奥古诺德、 哦、 还有这个叫戴资颖羽毛球女单赢了新度，是吧，还有凡尘组合单挑日本女双、 哦、 中国女子重剑险胜韩国、哦、花游大战中国完胜日本、 嗯、 等等的，对吧，就特别的。还有其实这个包括很多游戏爱好者的也是在这届亚运会上，英雄联盟 是 中国队战胜韩国队 拿了好几金，是不是、 那一就一金 一金啊 啊、 我们记两金啊， 不是 撸啊撸啊，就是那个英雄联盟，就那个游戏表演项目对，游戏项目。 还有就是前两天特别过瘾的女排、男篮、女篮， 哎呀， 三个项目的集体项目全拿了冠军。 对对对 对，对不对？这三大球，咱们除了足球之外，是吧？咱们都有斩获，而且男女项目都有斩获，尤其是男篮啊，这次不容易啊。那天我还看了一小段啊，你知道吗？抽空看了一小段，其中有那么两位年轻球员大疯了，就是三分球一投一准，一投一准，特别厉害。 对，然后那个我也看到有很多球员在赛后也是激动的发了很多的这个微博呀等等的，就是非常幸福啊。所以那个央视体育还说了啊，说这个。总有一天，我说要终有一天，三大球将搞上去。哎，哪三大球啊？包含足球不？能不能把这个 包含 也搞上去啊？ 三大球包含足球，也包含女足，你明白人家央视的意思了吧？ 哦， 一定会搞上去。 对对对对， 女足一定会上去的。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这个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提到上学，您会想起来什么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跟冬奥有关的消息吧。东城年内将会新增10余块真冰场。 对，那么今年的东城区将为中小学生建设12块真冰场，其中呢10块季节性冰场和1块位于天坛体育活动中心的常设冰场将交付使用，还有1块呢是位于地坛体育中心的常设冰场，明年2019年将正式启用了。那么季节性冰场启用时间也告诉大家，每年的11月15号到来年第二年的2月15号。那么今年建设的10块冰场呢将分配在哪儿呢？分别有景泰小学、广渠门中学、前门小学、22中等10所学校。每块冰场告诉大家都有这个篮球场大小，保证每个学区至少有一块。不仅让学生有地方滑冰，还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冰场配齐了专业的教练。 哎呦，这个真好，这个真好。 免费吗？免费教啊？那不到，不应该不是。 这个就要看学校的这个规定啊。那依据东城区校园冰雪运动5年行动计划2018到2022年这样一个计划的话，这个东城区教委将设立冰雪专项经费。 是。 五年内冬奥教育冰雪运动将会覆盖全区中小学，然后呢每一名学生至少掌握一项冰雪运动技能。 哇，厉害了。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个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会为你而感动， 绚烂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Yeah， 欢乐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 一下子说到这个话题，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玉玲老师说了，我是60后。哎呦，你好，你好啊。然后说听到这个话题有些伤感，想起了好几位老师，然后但是他们都不在了，但是音容笑貌依然清晰。祝老师们在天堂幸福。 谢谢。是的，再来看看阿库纳马塔塔说，好久不见高帅。 哎呦呦，还真是啊， 高帅上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我是体育特长生，篮球的。 哎呦， 每天中午晚上我都去打篮球，外围都围着很多女生， 哎、 拿毛巾的，拿汽水的， 哎呦， 90%都是给我的。 你拉倒吧，真能吹！ 哎呦，后悔哟、哦，浪费了高中3年、哦，我到大学才找的女朋友，这都对了。 你还后悔？ 真是 啊，对、哎、对，现在的不满意呗，是吧？ 我估计现在都不是大学那个 马塔塔是练体育的，一会儿过来找我，我跟你讲，大帅，哎。说那个还有爱竹兜说了啊，说起上学我就想起了我和老公的高中时代， 他沉迷于足球啊。 啊， 如果他不在教室，那一定是在操场踢球， 哦， 活跃于各种班级、校级足球比赛当中。 哦哦， 老师觉得太影响学习了，没收了他好几个足球。后来实在没钱买球了，就用纸团做了个球，每天在课间的时候踢。 那能踢吗？纸团 就报纸弄个球。他是真爱啊， 哦呦呦呦， 是真爱足球啊，说， 哦哦， 那个时候运动量大，我老公啊那个时候腰围1.9， 我，哦，这啊 现在2.6，哎， 我刚说刚想说跟小姑娘的腰围似的， 说能来个大闸蟹让老公打打牙祭吧， 是都2.6了你还打牙祭， 哎，对，我想说哎竹兜啊他都2.6了就别吃大闸蟹， 就是的， 是不是控制一下吧， 啊，对，喝点凉水就完了， 但是，啊，不容易塞牙喝凉水。好吧，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说互动，说新闻。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教师节当晚，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将会为教师亮灯。 哇， 在地标建筑上显示老师您好的字样啊。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将于9月10号晚6点到9点在各自的地标建筑上亮灯，在大屏幕上显示老师您好的字样，以向老师们致敬。手机微信端为老师亮灯 H5 程序也将于教师节前夕上线。去年教师节北京曾在盘古大观上亮灯过，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哈。市委宣传部近期呢组织开展了2018年度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第一批的征集评审工作，目前呢入选的作品包括有话剧《玩家》、京剧《李大钊》、电影《战狼二》、《红海行动》、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三八线》以及长篇小说《流年物语》、纪实文学《中关村笔记》等。 还有2018年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将于9月4号到10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到时候呢将有来自国内外的上千家演艺机构、数千名演艺从业人员汇聚北京，并且宣布中国演艺博览会永久落户北京。 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呢，从即日起到9月8号在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鸟》是首演于今年4月，在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罗彤组成的妇女档的联袂指导下，这部2000多年前的古老作品将在古希腊戏剧美学当中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8月30号正式公映，并且在北京举行全国首映式。借助 3D 技术，时隔30年，尚常荣和严兴鹏联袂的《曹操与杨修》原班人马登上大荧幕啊，哎呦！好家伙，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于1988年在上海京剧院创排完成，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戏曲里程碑式的作品啊。 中华书局与京东图书联手推出的传统文化月近日正式启动，该活动在9月的30天之内每天推出一个传统文化的专题，帮助读者亲近传统文化。 来关注一下张艺谋。张艺谋因为对世界电影行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成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荣耀电影制作人奖的首位华人。 马伊琍、王学兵主演的新片《未择之路》即将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那么并将于9月14号在国内公映。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A foreign place, a you tell me, babe, are you happy now?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up and run, leave me just as empty as the day you came. You hold all the cards, all the broken hearts, strung over your shoulder till it's all in vain. And only you know the strength in your teeth, washing the weight of your pockets so deep. 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这个今天早上聊聊起来以后呢，很多人有想起自己学生回忆的，当然也有很多说终于把假期熬完的啊，像雨就是雨说了，今天送完两个儿子上学，哎呦。俩儿子 多花钱呀， 哎呀， 两个 得多闹腾啊，对，他俩儿子上完学说人仰马翻的暑假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上班不迟到了，不再错过高帅组合的开心互怼了。你俩要是上学的时候一个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告诉你，那完了，这班我告诉你全被我们拖后腿。 对，这样是这样，那可能很多有的同学就得退学。来， 严火火说，一说的开学最开心的就是发新书， 嗯， 然后给书买过各种好看的包装纸 哦，对对对， 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回家包书皮儿。 嗯， 到现在我看书都必须要给书包个书皮儿之后我再看，好习惯。 天哪， 好习惯， 好习惯，好习惯，把不把书弄脏啊？还有一位朋友黄林问我们，哎，我就问你们俩高磊 啊， 大帅，你俩知道垫板是什么吗？ 垫板知道啊。 哎呦，垫板你还知道啊？你 我们那个年代用过的， 用垫板， 现在不知道用不用。 哎，对，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原来也用垫板 啊。对，因为就是写字嘛，垫在你这张纸下边， 然后 因为 不会印下去， 对，那个字印不会印下去。 哎呀，但是我对于垫板这个事情我还产生过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 我在想，如果你用垫板的话，你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它底下垫的是纸的那种柔软 的感觉， 那种感觉。但是你如果不垫垫板的话，你只能享受第一页是全新的纸的感觉，就在那纠结如何取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跟我有过一样的想法。 哎，对，也是为什么要发明垫板呢？ 就是为了下面写的时候那个纸 更清楚 一点嘛，对吧？好，还有一些这个傻子说了， 傻子说啥了吧？ 说到上学，我就想起一句话，到现在一直都在问。妈呀，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我想坐后排，前排啥都干不了。 那你也去不了后排。 对，好吧，今天呢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啊互动这个今天话题，还有小爽，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 嗯， 那个节目这个马上要进入到广告时间，咱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7米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换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烫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1711888。一汽大众，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旅游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段时间的这个，因为天也凉快了啊，很多人都想出去旅行啊、玩啊什么的。介绍一下周边的天气情况吧。 先来说一下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天气。那么今天呢，由于冷空气的南下呢。这个整个华北地区啊会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啊可以达到5到6级。那么明天呢，由于没有什么新的冷空气补充南下，这个风力会减小。而且明天白天呢同样还是晴好的天气。需要注意呢，就是说明天像明天早上北京地区啊，这个气温是比较低的。一般来说也就20到22度。虽然看是气温适中啊，但是因为有小北风刮着，感觉呢还是有点凉意。在郊区呢是最好穿上长袖衣服了，尤其是长城以北地区啊，这个外出旅游要穿上一点稍微这个厚实点的外套了。那么这一周呢，在6号的时候呢，也就是星期四，还有冷空气影响。这股冷空气呢，也就是从5号开始，从西北地区啊自西向东的影响，会带来4到5级的偏北风。那么就北京地区来说呢，这个周四到周日啊，这个气温还会继续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在26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啊，要降到15到17度了。这就将是一派啊这种秋高气爽的景象了。可以说，舒适宜人的好时节啊，也就要到来了。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那么进入9月份也是外出旅游的一个好的时节。这个冷空气啊，活跃啊，尤其北京周边省份天气晴好。像长城以北地区啊，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所以适合大家呢安排一些外出活动。那么在北方地区来说呢，要注意就是明天东北的黑龙江啊，还有中到大雨，这个陕西和甘肃的南部啊也有大雨。这个地方主要正好呢处于秦岭，所以要防范呢地质灾害的发生，要注意安全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正在管控的有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广渠门桥呢也正在采取限流措施。另外，受雾大影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窦店分流，窦店到世界封闭。 今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和明天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天全天呢，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今天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还有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控措施是较为频繁的。与之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区域的交通影响比较大，建议广大的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再来关注具体路况，南二环的玉亭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丰北桥。另外北五环来广营桥到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全线车多，反方向功德寺桥到上地出口西向东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带着大家出发啊，咱们去好玩的地方出去旅行去啊。马上把我们嘉宾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老朋友何鹏，欢迎你。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女世界只有一个中心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那接下来时间还要欢迎一下，今天鹏鹏不是一个人来的啊，不是一个人来战斗，他还带来了一位美女啊，这个是特别这个要感谢鹏鹏的啊。 对， 终于他不是自己来了啊，这个 终于不是自己来了， 对的，欢迎一下我们众信旅游北美旅游设计师杨宇。你好杨宇。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过来跟大家分享我最爱的目的地加拿大。 哦，哎，我其实特别羡慕人家这些叫旅游就是线路设计师或者什么。杨宇 你说一下，是不是你做这个特别轻松这个工作？ 当然不轻松啦，做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很多问题，尤其是要考虑不能光考虑自己做的就是这些行程顺不顺啊，或者是价钱高不高啊，同时还要考虑到客人去了之后的感受度，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毕竟只有大家在外边玩的开心了，回来才会继续找我们中信旅游。 哦，人家可辛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要就是他得把加拿大全境都得玩一遍，多辛苦的一件事儿。 怎么让你说起来这么轻松，这感觉这么过瘾呢， 又得吃又得喝又得玩又得住酒店都得挑选。 哎，杨宇，杨宇在那地方听着一脸的苦笑，你以为容易啊？而且还得把每一个都得设计好了。 关键是你看这顿饭啊，就是我今天中午去跑餐厅，在这顿饭吃完之后觉得差点意思，去下个餐厅继续吃。 你看看 类似的那个吃面看过吗？ 哦， 那小品我们就一直吃啊吃啊吃，吐啊吐啊吐，吃啊吃啊吃，吐啊吐啊吐的。 这个真是 太适合我了。 没法聊了，赶紧的说一说。当然杨宇经过了这么多努力啊，让自己吃了吐吃了吐吃了吐，然后经过了这么多的亲身体验，带给我们怎样子的线路。加拿大尤其这个时候去加拿大应该是最好的吧，过两个再过两个月是吧， 就是现在去也是很好。嗯、 加拿大其实它的旅游季节非常的就是、全年四季有四季的美景。 啊， 现在去呢，咱们现在加拿大那边是夏天， 嗯， 然后呢，再过一个月就到金秋， 嗯， 再过一个月到初冬，再过一个月到隆冬，你每个月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加拿大。 哦， 杨宇这个非常有经验啊，就 是吧？ 我们也是受加拿大旅游局的委托 啊、 能够给大家安利一个特别适合从现在开始去计划您的出行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目的地。 好，来有请杨宇啊、介绍一下啊。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都是我们全新出炉的、这两款产品呢也得益于这个加拿大旅游局对我们做的赞助以及帮助，因为在这个旅游局的推广下，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非常新鲜或者是以前我们不敢尝试的一些项目。 嗯， 就比如说其中一款产品叫做落基山脉巡礼冰球王国观赛，加拿大探索自然浪漫温泉九日。这个题目里就可以听到有一个冰球王国观赛、大家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冰球王国， 对， 所以说我们特意在这个行程里呢加入了观看冰球。这个冰球联赛叫 NHL， 就跟是篮球里的 NBA 一样，是最顶级的冰球联赛、所以说我们也借着这个加拿大旅游局对这个项目的推广，我们就加入了这个观看冰球比赛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然后这个项目而且卖的并不贵，这个产品一共才卖到了不到一万出头的这样一个价钱。 去加拿大呀， 对， 九天， 是的，而且去到了加拿大最著名的落基山脉国家公园，里边其中有三个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贾斯珀国家公园以及麋鹿岛国家公园、这些都是我们在其他季节，就比如说最旺的暑期以及金秋季节都会去到的，但是却用了不到一半的价格就可以玩到了。 而且好像是去加拿大一般都很贵，是吧？ 对，因为我记得几年前刚刚开通这个自由行的时候、加拿大的这个费用包括跟团游没有下过两万的、真的都是两万左右、现在咱们已经是可以到一万出头了，是吧？ 对，只要旅游局支持比较给力嘛。其实旅游局在支持众星旅游的时候，他会将很多的当地的旅游资源提供给我们，作为让我们让咱们中国客人的一个尝试。现在冰球其实在国内也是非常火的一个项目，好多小朋友都学。 对，我们刚才还播了一条新闻，咱们北京的很多学校要一个学区至少要有一块冰场。然后呢？ 跟冬奥会有关。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能够提前去到那个真正的就像冰球的这个一个大国去感受一下的话，那还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 对，肯定的，就跟我们看篮球里的迈克尔乔丹一样的感觉 啊，去现场NBA 现场看一下那种感觉哈。好，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去看 NHL 的比赛，还有去到一些公园是吧？ 对， 国家公园，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特别需要介绍的啊？ 我还带来了这个第二条产品，这个产品相对刚才的产品来说会更丰富一些，当然价钱也会稍微再贵一点。这条产品呢叫做加拿大国铁圆梦费尔蒙。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产品叫做鲑鱼回游记，会有这样一个小标题。细品都市小镇漫游国家公园西海岸度假八晚十日。这个在刚才那个产品的基础上，除了国家公园啊，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还会加上一些西海岸，比如说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这两个城市，让整个行程来说把整个加拿大的西部都玩透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产品我们加入了一个叫加拿大国铁。当然这个国铁可能让大家联想到我们春运哈，其实加拿大的国铁跟我们的国铁的体验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国外来说，坐火车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是有钱人才会感受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要有钱有闲他才能坐火车，不然就坐飞机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加拿大国铁一共有20个小时在火车上，要住一个晚上。其实这个也可以叫另外一个名字，叫挺进落基山，因为我们是早上醒了之后一睁眼睛就看到两边的风光从昨天晚上的城市变到了整个落基山脉里的森林啊、湖泊啊、雪山啊，一下子就在眼前展开了。所以说这个火车是非常值得一坐的，而且也被誉为世界十大体验最高的火车之一。然后我们这个火车呢当然是全年都有在卖的，在九月十月这个金秋的季节，这个产品要卖到4万。 所 以因为就大家都去那个时候是吧？ 火 这个铁路在本地人那儿也是要好几刷的 才能刷得到， 对， 才能抢得到票。 然后他们这边呢，其实就是真正的说，我们通过两侧的这个车窗，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山脉里边，然后你的这种加拿大的这种 高山、湖泊、雪山、森林啊，然后还有旁边还有这种小的野生动物可能会不时的出没。它是一种，其实它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嗯， 而是一种旅行的方式。 嗯、哦，就跟游轮似的。 哦，哎，那这条刚才是这样，有朋友问那个几月份去，依旧问几月去啊？这个您说一说第一条线路嘛，咱先说一说叫浪漫温泉那个是吧？ 嗯， 浪漫温泉九日游的那个的出行线路是什么时候？出行日期？ 嗯，11月3号就是第一个团期了，然后再往后每个月基本都会有一个到两个团。 哦，十一月份的啊， 11月3号是第一个团的团期。 这个价格是在10000出头啊， 价格是11800。 11800。那各位啊，如果对于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些线路，您有什么想要详细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我们众信的电话是 6603-36986603-3698。 嗯，还有刚才说的第二条线路。 是，发团日期是什么时候？ 第二个线路也是我们在11月一直到明年4月，月月都会发团的。第一个团的团期是11月9号。 嗯，好，哎，我看到你们这里边还有好多什么这个什么卧铺升级呀、啊、等等的这些什么样的服务，大家给介绍一下吧。 嗯，就是说这个火车它也分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车厢嘛。 嗯。 然后我们目前安排的这个车厢呢，相当于怎么说呢？它的座椅相当于公务舱，就是飞机上公务舱，你可以躺下去的那种。 哦。 那当然，你如果想升级到包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选择。 哦。 然后在包厢里呢，就会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而且可能更私密一些，就是这样的区别。 哦。 我们也是想为不同的人群打造不同的这样。给他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吧。 哇， 因为是更奢华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 在火车上洗个澡， 他那个包厢肯定里边的配套的服务和设施更齐全，是不是哈？ 是的，到了因为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以观景为主嘛，毕竟要坐差不多要有20个小时，然后除了睡觉的时间，这个包厢里的。没有床，是沙发，在白天的时候，到了晚上会有专门的一个小帅哥过来帮你把床铺铺上，第二天早上他会专门把你的床铺再变为沙发，然后整体来说他就像一个管家一样，从早到晚，从头到尾为你服务这样。 贴身管家， 所以要给点小费哈， 那是应该的。哎，我其实还特别感兴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探索自然浪漫温泉。你看后面另外一个重点，浪漫 温 泉， 温泉这个、啊、 这个温泉行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 是啊，来了加拿大，我们一定要来泡泡这里的温泉，因为我们的温泉是天然的户外的矿物质温泉， 不是锅炉烧的是吧？ 是，这个肯定不是，我敢打包票， 成本太高。还不如直接就地凿呢， 对对对， 便宜， 人那儿多。 嗯，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的产品里边，就会有这样详细的温泉的图片哈，可能更直观一点。这个温泉呢，到了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在11月份，有可能会下到初雪。这个户外的温泉就可以看到两边是森林，然后可以看到雪山，而且在旁边可能石头上啊或者什么上还有积压着一些小小的雪花这样，但是你的头上却冒着热气儿，就是这样一种他们叫做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哈。 哎，这种感觉、啊、 也是露天的是吧？ 露天的 啊， 特别的棒啊！这个各位，您如果想要咨询详细情况，可以拨打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继续回来请我们的杨宇啊，给我们大家继续介绍这个来自于加拿大的两条线路啊。 那个，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马上进入到加拿大最美的季节了。 对呀，秋季了，马上还有就是冬季滑雪，是不是，鹏鹏？ 对，秋冬两个季节呢，是加拿大最具有魅力的形象。嗯、像刚才我们要提到这个，有一条加拿大国铁的，然后圆梦费尔蒙、嗯，然后还有一个元素是鲑鱼洄游。这个鲑鱼洄游呢，这是只在这个十一月份的产品之中，我们有过这样的小的副标题。嗯，因为这个鲑鱼啊，它是属于是一个咸淡的，只能交替的一种。这种鱼类它能在冷水、淡咸水、海水和淡水中去交替的去成长、小的时候都是在淡水里边通过河游到海里边，在海里长大，然后再通过这条河再游回到淡水里再去产卵，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鲑游一年都要奔波，就是去一去五千公里，一回五千公里、一生中之中都得有一次这样的旅程。 对， 你看人家鲑鱼都得奔波五千公里，咱们有多少人 奔波 五公里都不想走？ 对呀、啊，不容易哈， 不容易。然后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的可以说是壮举吧，自然奇景。嗯、然后呢，您看到这个从海水游回来的这个鲑鱼，鲑鱼群，然后哗乌泱乌泱的，就小的这个。那个动物迁徙一样、然后走到那个小的有那种小的瀑布啊，或者是小的这种落差，那鲑鱼得跳上去才可以啊。然后你就看着那鲑鱼就跟那跳龙门一样，哒哒哒哒哒就往那边跳。 哇，哎、像这种一般这种鱼洄游，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大型的鱼类会去捕捉它们？有没有这种景观？ 熊会捕捉它们？ 熊会捕捉、不过咱们在加拿大这边呢，是这个景观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这经常看到的这个行程安排呢，都是在一些。 比较安全的 开发的比较 成熟 成熟的地方，想要找熊看鲑鱼，可以去两吃鲑鱼可以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可以去堪察加，堪察加半岛那边呢是能够看到熊吃鲑鱼的。第二个比较密集的能够找到这个地儿呢，是在阿拉斯加。这两个地方是特别，就是我的客人应该是前一个月刚从阿拉斯加回来，然后那边的鲑鱼洄游的比较早，已经往那个淡水里边去游了，然后就看着那五六只熊，然后在海岸啊，不是海岸的河岸边上就等着小瀑布，然后那瀑布呢也就三五十厘米那么高，挺高的，其实也那鱼就往扑通扑通往上跳，然后那鱼呢就那个时候的鱼。他因为要从海水里游回来，他在海水里已经吃了很多的这个食物，然后呢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跋涉，他的线条和肌肉非常的好，然后肉质很鲜美，然后呢熊也是分等级的，真的，这熊大熊二是在最好的地方，就是张嘴就行的那种， 张嘴就吃， 那鱼就往嘴里跳的那种，就是老大老二在这儿，老大可能和老大的爱人，对，然后后边那熊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只能在底下跟那什么，就熊傻子似的在那拍， 对， 只能拍中了吃，拍不中就吃不着， 我 很有意思啊， 哎，这个线路啊，那其实那个我们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线路啊，在这条。线路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好玩的去处，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以外，咱们从第一条开始说起，浪漫温泉九日的这一条线路还有哪些景点我们会去到？杨宇， 好的，我再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嗯， 在这条线路里呢，我们还可以除了国家公园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好多这个野生动物。当然，这个野生动物它在哪儿我们说不准，但我们一般都会有非常丰富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去追寻野生动物的踪迹。 嗯， 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有麋鹿啊，美洲的森林野牛啊，有时候还可以看着这个叫山羊之类的，这些动物都是有可能看到的。就算看不到动物本身，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好多好多非常密集的脚印，就让整个这个冬天的加拿大都会非常的有生气。这样，然后除了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叫德兰赫勒的地方。 什么地儿？ 它叫做世界恐龙之都。 恐龙之都。 对，就它在这里曾经发现过很多恐龙的这个 遗迹。 对，恐龙的遗迹，而且据说这以前是一个恐龙聚居地，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恐龙曾经在这儿。当然现在呢，发掘了之后也会安排了一些这个恐龙的博物馆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也会去到这个世界恐龙之都德兰赫勒。 这对很多喜欢恐龙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当然当然了， 对 对 对 对对， 有很多小朋友都是能够把各种龙的名字全都能叫出来的那种，所以在这里应该能够看到各种恐龙的化石啊等等。 对，各种恐龙的化石也是非常寓教于乐的一个景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安排住在了这个小镇酒店。一般我们都安排在班夫小镇酒店。大家知道现在如果你上网查一下九十月份的班夫小镇酒店，你可能一间房都找不到了。它真的是一个非常 非常火热的一个住宿的目的地，因为这个小镇它本身就在这个国家公园里边、 哦、 而且你出来之后这个小镇上还有卖加拿大鹅、 哦、加拿大鹅 就是那服衣服羽绒服， 可能是现在目前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一个品牌。 专卖店不应该室内都有吗？是吧？ 不啊，很少很少的、啊、 哦，很少的呀。 对，不像我们一个牌子会开的到处、 哦、 这个班夫上的卖加拿大鹅的地方还是一个像连锁的一种买手店的样子， 奥莱 也不是，就是 反正就是便宜， 不也， 它就比较 也说不上，就是说能买 眼光独到，能买到孤品， 对， 哦、 就一定得过了买手那个店主的那个眼光。 哎呦，我搜了一下、哦、这班夫小镇、啊，真漂亮， 特别漂亮，因为它太有名了，名声在外，所以大家都在那儿住，所 以 就订不上， 所以你们就会带着大家去住到班夫小镇的酒店， 是的，而且一般还会住2到3晚。 哇、 哦，我们的行程还有体验住这个费尔蒙路易斯湖的城堡酒店的， 哇、 哦，这是才是真正是最美的，你能守着那滩湖水，从奶白色到蔚蓝色到碧绿色，然后到深蓝色，每天早上到晚上，随着光线的不一样，天气的不一样，能看到不一样的湖景。 哎，我经常从朋友圈里看到的那个，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女孩，她们就坐在一个落满，就头顶落枫叶，然后就是一个街边的小椅子上，然后瞅底下就看着那种湖， 嗯、 就是这地方是吧？ 对对 对，类似这样，对对对。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在窗户里边有一个那种落地的这种小的椭圆形的窗子，然后你那边噼里啪啦烧着那种木材，哎、 哦， 真正的比较原始的那种 烧的木柴， 回复到过去的这种感觉， 嗯， 哇、哦， 很复古，你知道吗？ 这个才这条线路才10000多， 一个是11800，另外一个是15800。今天杨宇呢也是不能白来， 嗯， 刚才墨迹了800块钱优惠啊， 只、哦、今天只要是报名的， 对对 只减800。 对, 对, 对, 对，今天只要是打进电话留下联系方式了解咨询，以后成功报名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减800块钱的、 嗯。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咨询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咱们说说15800的这个15000的这条线路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这条线路像我刚才说，首先有一个加拿大国铁， 嗯， 就是一个一票难求的项目。其中我们还包含了其他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比如说刚才说的、 嗯、 住在这个费尔蒙酒店的，就是这个产品。 嗯， 这个费尔蒙这个产品在现在可能要卖到42-43这样吧、 哦， 现在只卖到15000多，所以说。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出游。 对，非常感谢加拿大旅游局。 真的就是他们的出资出力是吧？ 他们出脸就可以了。 哦、 我们拿就是他们会跟我说这个便宜点啊、 哦 哦，那边马上说好便宜， 太有面了，真是啊。 对，所以这个能够以这样这个那个低廉和实惠的价格， 嗯， 参与到这样的行程当中， 性价比非常高， 真的是千载难逢， 折扣不打折。 嗯， 是的，我们其中还有。两个特色叫做世界图腾柱之都，刚才说完了世界恐龙之都、 哦、 我们这条产品会去到一个叫世界图腾柱之都、 嗯、 大家知道在加拿大有很多的这种原住民的文化、 哦、 像美国一样，所以这种图腾柱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标志吧、 嗯、 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图腾柱之都到处的这些图腾柱 去了解一下当地的， 把这个地方发展成另外一个网红 哦， 感觉很适合这个我们过去玩，对不对？ 探索。 嗯，好，还有我知道那个，哎呦，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些线路的情况的话、 嗯， 包括如果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咨询这两条线路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就将来你打进电话来了，然后将来你不管报或者不报，你如果成功报的话， 嗯， 就立减800， 对 吧？ 对对对对。宝鹏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两条线路。 对，其实，在最美的季节去一趟最美的加拿大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紧去咨询一下。 嗯、 其实，在最后节目的最后呢，也观众朋友们布置一个小作业， 哦、 你们可以跟咱们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互动起来， 嗯、 就是我们中行旅游想要只让我们的主播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出去，我们对哪个目的地感兴趣，想去哪个目的地吃啊喝啊玩啊乐啊，然后一起出发吧， 加拿大 赶紧就互动起来。 你说你这个信息你早说，我跟你讲，明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一说好不好？大家想跟着我们去哪儿 啊？ 重信包了，我跟你讲，哎、 咱们就先定加拿大吧。现在拨打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嗯，好，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娱乐72变，我 是高 磊大帅。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